据南朝鲜网报邹主时报报道，南朝鲜的21世纪韩国大学省联合6月26号在青瓦台前举行记者会，表示要求撤销萨德部署和撤走美军。另外，据南朝鲜网报同一新闻报道，实践615共同宣言南方委员会全北本部6月27号同市民社会团体一起在全罗北道政府大楼前举行记者会，表示要求南朝鲜当局摆脱出对美追随。